教练。天空好像有些蓝过，大雨不断的往下落，从我刷着一堆恋人分手的经过。有故事的主角一直都表现沉默，他的心情从开始到现在都很失落，拉着女孩送的千纸鹤，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出可分手的那两个字。虽然不是第一次，但他不想骗自己，不想把女孩丢在一个人的世界里，更不想让女孩一直生活在他的阴影里。他回忆和女孩曾经说过的承诺，永远不分手，永远一起走，一起度过的每天都是那么快乐。他希望能够永远一直这样活着，可是偶然的一天，男孩得知自己的生命不会走过说过的承诺。他好像挣开困住他的枷锁，好想尽快逃脱，可是他不论怎样摆脱都摆脱不了真的侵蚀身体的病魔。他只能强忍的眼泪，自己一个人哭泣难过，努力让女孩放弃那些承诺，放弃两个人的生活。 Use my perfection and I wouldn't lie. Now use my perfection and I would stand to fight. Now use my perfection, don't you make me complete. Use my perfection, never again will I seek. Now use my perfection and I wouldn't lie. Now use my perfection and I would stand to fight. Now use my perfection, don't you make me complete. 小的找不到理由，找不到这样分手的借口，他撕掉了纸鹤，他亲手毁掉了承诺，他看着女孩的眼泪一直往下落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女孩少一些伤心，少一些难过。他不知道为什么相爱的一对恋人到最后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他咬紧牙齿，紧闭嘴唇，关上心门，他好像再也不回头，慢慢转身，脚步就在这一刻开始缓慢的移动着过了每一步。他想起从前开心的每一幕，多想告诉女孩我只是暂时离开，去一个没有你的旅途，一个人要学会照顾自己，不要再哭，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。很快我就会去一个没有你的时空，很快我就会感觉不到撕心裂肺的疼痛，看着大雨不断落下，不断淋湿身体，有好多的话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有好多的歌还没来得及唱给你听，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故事能够画上句号，希望没有我的日子你也过得很好。 Use my perfection and I wouldn't lie now. Use my perfection and I would stand to fight. Use my perfection cause you make me complete. Use my perfection never again will I seek now. Use my perfection and I wouldn't lie now. Use my perfection and I would stand to fight. Use my perfection cause you make me complete. Use my perfection never again will I seek now. Use my perfection and I wouldn't lie now. Use my perfection and I would stand to fight now. Use my perfection cause you make me complete now. Use my perfection, never again will I seek now.